今日要读嘅经文喺诗篇七十三章一至七节，请听我读出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失闪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我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的利器却也壮实。他们不像别人受苦，也不像别人遭灾。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顶项上，强暴如衣裳遮住他的身体。他们的眼睛如睇判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。圣经读毕，愿神照下的话语赐福给大家。 唔该，头先读经嘅唔该阿勤嘅分享吓，咁因为参加主教嘅人数系越嚟越少，咁曾经执事里边讲过会唔会暂停，咁执事会就觉得旧年呢个时间都可以，今年唔得，因为今年嘅主题叫做渴慕追求神嘅话语，喺今年嘅主题之下嚟到停住，可唔系咁好，所以希望勉强继续。Anyway， 鼓励弟兄姊妹有时间嘅参与主学。认识神的话语的一个机会。好，同大家今天分享一个题目叫清心的人。如果你即是教会熟圣经，我就知道呢，因为其中一个八福的一个的经文。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五章。马太福音第五章。马太福音第五章。耶稣基督讲到八福啊，即系喺今日嘅耶路撒冷咧，即系又话今日嘅以色列咧，有个地方叫八福山，系一个好靓嘅山头。咁系咪嗰地方唔敢肯定？但系个即系我都去过啊，一个好靓嘅山头。咁相传咧，耶稣喺嗰度咧，喺个山嘅山坡对住个海嘅，你就讲到咧八福。咁大家可能好熟悉嘅就是、开心啲人有福，你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。八福唔知你知唔知背八福？可能温丁我要背八福啊，如果你想嘅话，不过嗱，个长少少。咁我想讲嘅其中一个福气就系第八节，其中一个福就系清心啲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我谂必得见神，我谂呢个形容系一个我谂所谓信徒会好向往，我见到神。咁当然呢个系一个形容，唔系真嘅，因为圣经好清楚讲到冇人能够亲眼见到神。连好熟灵嘅吓，好多经历嘅摩西都只系够最后见到神嘅背脊啊！咁呢度所以咧就系神太威荣啦，佢唔可以直接见到。呢个见到神嘅意思即系话，好能够亲近到神，好能够知道到神嘅属性、佢嘅荣耀、佢嘅慈爱。但边啲人能够见到神呢？就系、是、清心的人。咁就问咩叫清心？要讲系咩咧？其实讲紧一啲嘢。入念一啲嘢能够拦阻到我哋去见到神嘅，我又谂起十诫啊，咁有人话旧约十诫，新约有八福啊，点解唔系十同十咧？咁有人就话啱啱咧喺八福之外咧，耶稣清楚讲到另外两条好重要嘅诫命，耶稣用诫命嘅形式吩咐形式。即是呼吁信徒有两个，你记不记得？一个是什么呢？你们要去，我们称呼叫大使命，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这个大使命都背过是不是？那另一个使命是什么？在最后晚餐那里也都提过什么？你们要彼此相爱，那是两个很大的诫命，那两个诫命加上八福就成为十，有人这么讲，是不是呢？就不敢完全肯定。不过八福和十诫的确有很大的关联，比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。清心，中国人讲清心通常另外加两个字的。清心什么？清心寡欲。清心寡欲。 又有意思的话，清心贵用，就是当你个人常常要想那样想那样的话，就不得清心。一个人常常要这样那样贪婪的话，就不能够很清心的去寻见神。一个人常常有欲念的话，这欲念分，我们的欲念分身的话，不能够去亲近上帝。咦，其实十戒，如果记得的话，其中几个是什么？包括杀人，包括什么贪婪，包括贪恋别人的什么，包括偷盗，这些全部都跟贪有关的。因为贪的缘故所以奸人，因为贪的缘故所以杀人，因为贪的缘故所以你来偷盗贪恋。故此当一个清心的人的话，寡欲的人就不会犯了十戒很多戒，所以真的有共通的地方。清心寡欲在今天这个年代也都很重要，如果认识牧师的话，就会觉得就知道牧师常常讲环保，这个世界好像很大的污染，信徒应该尊重翻神的使命，我们要管理大地，管理大地，我们真的要减少那个的污染，尽量少用这些东西。少用这些东西其中一个很简单，就是寡欲。当你不会要这样这样换这样换这样的时间呢，就能够做到一个环保。今天想同大家讲一下水的东西，水的问题。水其中一样，水就是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这个世界不够水。我不是讲你荷包的水，是讲这个世界真的不够淡水。米代夫可能知道什么事，是米代夫是人间天堂，但米代夫唯一一个海水化淡厂火烛。哇，大件事了，没水。这天堂就成为人间地狱，因为没水的地方几可怕就几可怕。就算其他国家即刻运水，我都运切，好惨好惨，原来没水是好惨的事情。这个世界都不够水。如果你有朋友在台湾的话，他一定跟你说今次台湾大件事。台湾现在未试过，几十年来未试过极度严重的旱灾。滞水，唔知你，如果台湾嘅朋友你知道咧，好惨啊！早餐就唔好食嗰啲整污糟碟嘅嘢，明唔明先啊？因为整污糟碟嘅嘢就会洗啊嘛，全部都食面包，面包唔使即系唔使洗嘢啊嘛，所以尽量悭水，滞水好严重嘅滞水。今日温哥华系一个好嘅地方啊，即系。扭开水喉就是很干净的水，但这个世界是不够水的。今天4月22号本来想讲关于堆水的东西，因为今天是 World Water Day， 世界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，世界水日。今天是关注世界没有水的日子，4月22号水日，所以今月的号角讲水。今天是水日，关注水的运用。所以你不要知道关于水的运用，因为在外面拿一份号角看看世界没有缺水。所以当你觉得自己缺水的时候，原来世界都是整个世界都缺水，人人都缺水。水是很严重缺乏的一样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珍惜用水，珍惜用水，冲凉不要冲太久。没必要，就不要猛在那里洗车，稍微干净就够，不要用那么多水。 Anyway， 我说就是清心寡欲的能够更加见到神，寡欲的话能够令自己更加大家可能知道，当一个人吃太多肉类太多食物的话，吃得多就会什么呢？通常吃得多就什么得多，我不是什么意思，而吃得多的人的时候，人的健康都会受影响。寡欲也对身体好，有对环保好，对地球好。清心寡欲的人容易见到神，不会犯多有多贪念。不过今天想讲的清心，除了寡欲之外，清心还有很沉重另一些不同的事，令到我们不能见到神，不能令我们不清心。除了物质欲念之外，做了什么？我打开诗篇第73篇，诗篇第73篇这里我想起讲另一件事，不是寡欲的问题，是另一件事。诗篇第73篇， 呢度话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咦，恩待佢哋啊！留意那些啊，嗰啲清心的人，嗰啲清心啊，因为佢哋能够见到神。但系只我唔得，我唔能够清心，佢系咪因为好多物欲、好多嘅欲念啊？唔系，系咩令到佢唔清心？原来佢又讲就话，只我啲脚几乎失闪，我啲脚几险些滑跌。点解啊？点解你会跌倒啊？点解你会喺神嘅面跌倒啊？系因为佢好唔服气，佢里面心里面好多愤怒。咩愤怒啊？就系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佢见到好多呢个社会嘅人，好人冇好报，坏人反而可以亨通。点解啫？恶人狂傲人享平安，呢个世界点解冇公理嘅？跟住用啲好特别嘅描写，就系佢哋死嘅时候，竟然好顺利，冇疼痛。佢力量，佢又壮实。佢不像别人受苦，要别人可能好明显系指啲善人啦。又不像别人遭殃，点解好人遭殃，好人受苦？佢哋好骄傲噶吓，佢哋我啊，我做衰嘢，但我又好享享晚年。我做衰嘢，但系我享福，所以好似骄傲而脸，即系戴住得几项上，强暴而衣裳，可以遮盖佢哋嘅身体。呢个世界系咁嘅世界。跟住七字咧就好难明，即系核突少少嘅描写。佢哋眼睛肥到咧凸得出嚟，即系点样肥到？即系个好可怕。即系佢哋咧，即系佢哋，即系佢哋有钱享福，所以好肥，又即系连眼都凸得出嚟。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面所想的。你想让诗人那个心情，就是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这样，他有些东西他过不了他的、他的心思，于是他这件事烂了他能够清心。为什么他不能够明白，就是神的心意，他看不过眼。的确我觉得这个世界，即是这个所描写和今天现实的世界很有相似的地方。今天世界的确我们可以见到即是贫富悬殊，或者见到一些即是国家很横蛮的，但他又可以即是很横行这样。或者可以见到这些我们知道 是不好的人，但他们亨通。我怎样能够即是能够接受到即是神有他的安排。善恶或者富贫不是在外在，可能有些富人虽然他富有，但他心里面没有这个平安。虽然有些恶人有些善人他受苦，但未必真的是苦楚。如果我们不能够从另一些角度来看人生的话，如果好像人一样很多怨恨的话，不能够清心见神，怨恨。那从大家统看一个故事，我们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。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。清心的人。今天想跟大家讲不清心的人。你们讲过清心的人。如果你记得我上次讲到提到这个撒母耳，撒母耳这个人物。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、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后来进入旷野，后来入迦南之后呢，经历了征战时期，经历了士师时期很混乱之后，这士师没有个好人、我记得跟大家讲以利这个人、这个士师是一个不属灵的一个士师，乱来的一个士师，两个人有行恶的士师。在整个国家是不是很混乱的时间，就出现了一个人物，就是撒母耳，他母亲哈拿。哈拿是一个祷告人，撒母耳一样是一个祷告人。他是一个士师，又是先知，又是祭司。撒母耳，如果记得上次讲到提过，他常常的祷告，在这个撒母耳上第十二章、第二十三章里讲到，只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。这个好的士师，好的祭司，好的先知，因为他常常为百姓祷告。而他的祷告改变了整个年代，以至国家就由混乱的士师时期开始慢慢步进王国时期。所以撒母耳是一个转介的人物，一 由涉了混乱去到王国，由士师即系转入去君王嘅年期。咁当时神就让呢个撒母耳去高立第一个嘅君王扫罗。嗱，扫罗系北国嘅人，所以后来扫罗系北国嘅君王。南边唔收佢嘅，南边系犹大嘅体系。咁南北通常都唔好啱啊。咁扫罗开始嘅时间咧系即系北边嘅支派嘅君王。咁但后来咧佢做得唔好啊，跟住咧就大卫起嚟，大卫起嚟啊。咁啊，大卫系南边嘅啊。咁最后咧即系百姓咧就即系倾向咗大卫，连北国后来扫罗死咗之后咧，北国都人咧归向埋。南国的大卫，这大卫真正统一了南北。所以呢，如果圣经问题问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是哪一个呢，其实两个都不都得的。第一个你可以说扫罗，即是第一个嘛。但有人说不是大卫，那两个都得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扫罗是第一个以色列的君王，但是北边的啫。那如果说南，即是全国的第一个君王呢，就是大卫。所以两个答案都可以得的。通常这些问题答案通常咬死就咬这些的。扫罗是被高立的君王，第一个是北边的。但是他是一个不清心的君王。他开始就做得很好的。我看扫罗这个人，扫罗的人在第十三章里面讲到，扫罗当时在之前他已经打赢了亚扪，证明了他有那个战斗的能力。到第三章他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犯了一件错误，就是当时在战争当中，撒母耳本来是约定一起去见，即是去找这个扫罗，然后呢帮扫罗去一起打仗。但扫罗见撒母耳迟迟未到，第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九节，于是扫罗就说呢，把凡就说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，然后就献祭。咁结果献祭之后咧，撒母耳就到啦，然之后话：撒母耳做咩嘢啊？十一节，然之后就第十二节就话咧：所以我心里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非利士人嚟打我哋，咁我咪死，先用勉强献上燔祭。你未到，佢又打到嚟，咁点算好啊？神话我唔献祭，唔帮我，你又未到，所以我勉强献祭。扫罗犯好严重嘅错误。就他不是祭司，他不可以献祭。那你可以从这个看法，他怕打仗打输，所以献祭嘛。究竟为什么他勉强献祭？是不是只是想打赢仗，或者怕打失败仗？我想背后一个很重要的，为什么遭到撒母耳的惩罚？背后其实一样东西，就是扫罗一个不输的心态，不输的。在战争里面他打赢了，所以今次不可以输，输就很没面的了。于是明知是背逆了神的心意，都仍然强行，是因为他不衰落，他不可以在人面前失败，于是他勉强献祭，他为了保存自己的面子，他是一个好看很有面子的一个人。我说扫罗是不清心的人，拦了他的在这个心里面的骄傲，如果我打输了的话，百姓会不理我的，不行，一定要打赢。于是他不能够顺服神的心意。然后我去到看第十五章的时候，十五章犯了另一个错误，就是在打赢仗之后，将你应该消灭的东西没有消灭到，因为不义之民来消灭。结果他再一次叛逆了神。结果透过撒母耳同一段讲出很重要的说话。然后就我前都看过了，就是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节，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喜悦人听从他的话，听命声献祭，顺从圣意，供养的自由，顺服最重要，清心的人顺服。但是扫罗不清心，他得人间的称赞，他得人间的胜利，他得人的骄傲，于是他不能够清心的来到侍奉他的神。结果后果我们看下去的时间，就是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不清心的君王，不清心的领袖，按自己心意去行事，他不能够清心的侍奉的话，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。 跟住第十六章，耶就撒母耳就转而去找另一个人，或者是神要撒母耳去找另一个人，这个就是耶西的仔大卫。来的时候啊，即是他先就找他仔啦，啊，咁你数呢次呢就他爸爸就嗌晒啲仔嚟啦，啊，咁然之后呢就系咪呢一扎啊，咁但呢就见个个都仔都系孤陋寡闻嘅，但当中冇呢一个嘅即系大卫喎，啊，咁然之后呢撒母耳就即系听神咁讲啦。第七节，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话，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很出名的经文，神看人不看外表，看内心。所以虽然几个仔女，几个仔啦，哥啦，都很孤陋寡闻，啊，一定是啦，系咪啊？但耶和华睇嘅系内心，亦都睇到一样嘢。呢，这个经文话，即系暗示一样嘢，要嚟呢个大卫。神睇到个内心，神睇到大卫系一个清心嘅人，佢将成个清心嘅君王，同扫罗呢一个唔能够清心侍奉神嘅人系唔同嘅。咁跟住咧，我知道咧，当扫罗知道之后咧，就即系好即系好激气。第十四节啊，耶和华嘅灵离开扫罗，咁扫罗咧就好激气，有恶魔嚟到烦佢。咁呢个魔唔系指魔鬼啊，系指心魔啊！即系点解神离弃我，要揀另一个？点解？如果清心嘅人，神揀另一个，唔系揀另一个啊，有神嘅心意。但佢觉得唔得，点解神要唔要我？有啲佢唔能够顺服，佢唔能够清心嘅嚟到去侍奉。啊，先讲跟住第十七章咧，就讲到咧，即系哥利亚嘅故事啊，即系腓力士人咧派咗个好高大嘅人叫哥利亚同呢一个。即马战啊，同以色列人对抗啊，咁以色列人咧冇人敢出迎战呢个哥利亚啊，咁最后咧，即大卫咧呢个后生仔咧就嚟到去自请出战，结果咧系打赢咗呢一个嘅哥利亚。打赢哥利亚之后咧，我先将注意力摆喺呢个扫罗之上啊。我睇到第十八章，如果你是扫罗，曾经被对方骂战骂，即是大骂你啊，即是你冇用的，你班人，你班非利士人，不是你班以色列冇用的，你睇你边个够胆出嚟同我打仗打交啊？我即是骂战，当时无论是扫罗，因为其他的将领都不敢出战，不如结果他即是匿埋咗成四日，你不敢出战，最后大卫出嚟。打赢了哥利亚，如果你是扫罗，你可不可以心啊？你可以说啊，这一扫污气啊，啊，帮我们打赢，好嘢，大卫。但是扫罗不是，扫罗很重激气。这个原因是因为十八章第六节，大卫打死了个腓力士人哥利亚之后，回来的时候，啲妇女咧就从以色列各城里面出来欢欢喜嘅。打鼓好嘢，迎接扫罗王。你留意迎接边个啊？扫罗王迎接嘅系佢。不过唱歌嘅时候咧，就咁唱，众妇女舞蹈唱和说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嗱，呢句说话咧，如果你系扫罗嘅话，你会点？呢个我哋叫咩啊？就考虑胸襟嘅时候咧，冇胸襟啦。有胸襟嘅都好啦，啊，即系都打赢仗。但扫罗唔得，扫罗好嬲，甚发怒，不喜悦者话，就说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，他没有给咩？即系王位没有给他了。扫罗唔系一个清心嘅侍奉者，唔系一个清心嘅君王。即系佢嘅侍奉，佢嘅服侍。百姓或者服侍上帝是有这个执念的，他要攞威，他要攞荣耀。当人威有他的时候呢，他很嫉妒。你要说他啊杀千千，不是他杀万万，我的千千，他威有我。曾经讲到诗篇 诗人不清心不激气，因为事实上有恶人当道，恶人亨通，所以他不愤气。扫罗现在很激气，因为有人叻过他，有人威过他，一样很激气。一个是为社会的不公平，为什么好人当道，为什么好人会受灾，恶人会受灾祸。这个扫罗呢，就是为什么他叻过我，他威过我。我常常觉得扫罗这个心态，他的不开心跟今天现代很有现代感的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开心，或者什么信徒在内，我们的不开心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比较。隔壁间屋大过我间屋。隔壁间车主的车是靓我间屋。隔壁屋企的太太是没事了，不说了。就是我们很多的比较，很多的比较。以前就心怀即是不平。我有侍奉，他有侍奉。为什么他侍奉有人称赞，我称赞少？为什么他侍奉有果效，我侍奉好像没那么果效？为什么神祝福他多，你都祝福没那么祝福我？很多的比较。有这个中国笑话呢，说话呢都有时有啲意思嘅，明人比人就咩？人比人就比死人，即系好有意思。即系呢同人比较嘅话，一定唔开心。真正嘅侍奉者睇准神，但系扫罗睇嘅系比较，扫罗睇嘅系别人，佢重视别人对佢嘅睇法多过神对佢睇法，佢重视。点解你赞佢唔赞我？点解赞佢唔赞我 ？Kenny， 我见过你赞过人 ，Kenny， 我你少赞我，真系好愤怒，知唔知啊？重视别人对自己嘅睇法，多于神对佢睇法。扫罗系一个唔清心嘅侍奉者，佢睇重嘅系其他嘅事，其他嘅睇法，清人嘅清赞。最近有机会去首尔，我相信有部分弟兄都恐怕我顺便整容，我没整容，应整无可整的。但你这身为，我成日觉得韩国女子是很惨的，她们不是为自己活的。当你一稍微不靓的话，喂，为什么你不靓的？你不整下她。即系我唔知啊，即系好在我唔系身为韩国女子，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好活在别人嘅阴影之下，被社会阴影之下，啲社会靓啊，唔靓就唔系人嚟啦嘛，你咪一定整容咯。所以去韩国咧，睇电视或者甚至选美咧，发觉个样差唔多嘅，因为嗰系标准嚟嘅，嗰系做人嘅做女人要靓系咁嘅靓法。咁但系嗰时都系可能揾同一个整容师。改容师的个差不多样出来，重视别人对自己的睇法多于自己对自己的评价，呢个扫罗，扫罗系一个唔清心嘅人。弟兄姊妹，呢个系咪已经成为我哋侍奉神、朝见神、得见神嘅难阻？我好多嘅比较，好多嘅即系以致我哋唔能够开心。讲多两个。我知道后来咧，扫罗咧就因为咁缘故咧，要杀大卫。明明大卫一个好嘅接棒人啊，好嘅帮手，但系都要杀，即系大卫。唔杀大卫，佢唔心息啊。咁最后当然大卫冇事啊，避过神保守佢。最后我见到第三十一章，三母耳记上第三十一章好有意思嘅啊。三十一章系讲扫罗嘅死亡啊。当时在一场战争里面面对非利士人，结果他三个仔即战死，他自己又身受重伤。你留意当时扫罗被弓箭手追上，射伤甚重，然后扫罗吩咐帮他拿兵器的人说，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杀，免得那些外邦人，即是这里所讲的未受割礼之人来到刺我，凌辱我。但揸到揸兵嗰个人就惊啊，唔肯跟啦！哇，你系皇帝，你咁样刺死你唔得，扫罗就自己，你唔杀我自己死，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。呢度讲到乜嘢咧？ 讲到佢临死嗰下都要咩咧？都唔算得，要面子。俾嗰人杀我咁冇面子，点得噶？俾嗰个杀我，点得噶？唔得，要威噶嘛！我唔可以咁样死，太丑怪。你杀我，好过俾佢哋杀。扫罗整个一生系为别人嚟到活嘅，纵使俾人嘅睇法，佢点睇我？佢点睇我？佢点睇我？呢个正正系现代人嘅写照。现代人太为成功定立好多标准。我睇咗啲电视，睇一部章，都标榜嗰啲成功人士，于是佢哋标准。当你唔能够有咁嘅成功，唔能够成就，唔能够有咁嘅车，唔能够有咁嘅屋，唔能够有咁嘅嘢嘅话，你就失败。我常常揾呢样嘢嚟到做比较。现代人见到咗咁嘅 standard， 于是人人容易唔开心，因为比较。扫罗常常比较，睇别人对自己嘅睇法。结果扫罗整个一生被心魔嚟到缠绕住，在这样的人生里面，扫罗不能够清心的作君王，不能够清心的侍奉上帝。相反来讲，大卫很不相同，大卫很不相同。我们看回刚才一段 的经文，我们看这个的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。关于大卫生平好多我不能详细讲，我就是其中一段的经文。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，当时科就看转头，哥利亚在卖战的时候，谁出来跟我打过？没人敢出去。当时大卫这个后生仔就应战，然后然后第37节说，大卫说，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即非利士人的手。哇，即他平时都看羊，所以有这个狮子的熊会伤害羊，因为他会抌石仔来去激走那些狮子和熊。即他觉得神帮助他能够战胜狮和熊，他必定帮助他。跟住就话咧，扫罗就对大卫说：你可以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留意，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，然之后将啲铜戒咧给他戴上，又给他穿上呢个树戒。啊，点解大王呢、这个扫罗王要俾佢嘅衫同埋刀献俾大卫咧？如果佢需要佢一啲嘅即系盔甲嘅话，大把士侠兵士有啦，点解要佢自己嗰套咧？其实背后有一个特别的心意，你揣不揣摸到扫罗这个举动的心意？你出去打仗嘛，穿我的衣服，打我的兵器，很简单，其实心里心头很简单，要威嘛，攞即系一出去就威啊，甚至又识更加觉得可能即系一言打仗咧，究竟啲人扫罗嗰个盔甲会唔会特别啲嘅咧？有一种讲法就是咧，佢嘅规格系好普通嘅，因为咧如果唔普通嘅话咧，啲兵其他嘅人就容易见到佢，咪杀佢咯，所以系好普通嘅，呢系一个讲法。但呢个讲法就咧系唔同嘅，因为佢系君王，所以咧嗰个生系劲啲嘅。咁如果俾人见到，系啊危险啲噶。但系你第一，但系另一样可以达到另一样好紧要嘅嘢系咩啊？士气，士气。当君王都去打仗，就能够带动了整个军队的士气，所以君王的衫是特别少少的，威一点的，被人望见到，哇，我君王在前面为我们征战，所以更可能的是他的战衣是特别少少的，特别少少的。于是被大卫戴上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可能是比较威一点，哇，威一点。另外就是甚至可能有心意，就是你代表我出战的心态一样。总言之，扫罗是本着一个不是即系话完全为了大卫嗰个着想，而系都系要攞翻啲威嘅。好啦，对于大卫嚟讲，我睇大卫嘅情况，大卫把刀就跨到战衣之外，狮子能走不能走，因为扫常没有穿惯，就对扫罗话：我穿大只即不能走，因为扫罗没有穿惯，于是就除咗，然之后手中拿杖又从溪里面挑选咗五块干嘅石子。放在袋里面，然后就拿去迎接迎战这个哥利亚。 你留意，有人话你想唔想大卫几高大噶？啊，有时因为佢个哥高大威猛，所以想象大卫系矮得得嘅，系咪咧？系咪大卫矮得得咧？其实冇讲到大卫矮得得噶，冇喎，系咪即系话佢个高大威猛得唔得？佢矮得得噶嘛？扫罗嗰啲好高啊，系嘛？啊，高人一个头噶，系唔因为大卫着63可以？即系太大件啦，所以着唔啱咧。睇翻圣经里边，佢冇太大件喎。佢系咩啊？佢系咩啊？没有咩啊？没有穿惯，即系佢唔好惯，所以唔着。唔系因为大，而系唔惯。即系话佢可以着王嘅衫去征战，几威啊！王嘅衫。啊！即系你想象下，你即系你去啲英国皇宫啊，睇啲嗰啲王妃啊，嗰啲前啲公主嗰啲嘅衫啊，啊！嗰啲女士话：，哇！如果着呢套衫出嫁咧，哦，或者嗰啲男士咧，哇！我着到呢一套皇衫几威啊！即系皇嘅几威啊！呢个好威嘅时候，大卫因为冇穿惯。就唔着呢个故事里边，大卫后来揾石仔一粒嗱，呢个另一个故事，另一样好重要嘅嘢啦吓。佢揾几粒打赢咗哥利亚啊，一粒啊，一粒。咁其实一粒点佢个攞五粒啊？有谂过？佢唔系一粒，哎呀唔中，第二粒唔中，第三粒，哎呀中咗好嘢，系咪啊？唔系一粒就中，咁其实一粒中我点解攞五粒啊？咁我就问佢对神冇信心啊？如果你话我对神有信心，一粒就够啦，系咪？又唔系呢个稳阵吓，即系唔好。如果攞粒嘅话，就对神太有信心，即系将个信心太过澎湃，所以攞一粒，攞五粒。五粒系又稳阵，但唔等于佢对神冇信心。吓，你咪讲转头，呢、这个故事里边，大卫战胜哥利亚系一个胜利，但我哋另一个胜利就系佢对自己内心个胜利，佢胜利胜过俗世嗰种嘅骄傲。人的眼光，哇！大卫出嚟啦，哇！好威喎，件衫胜过啲嘢。大卫系个清心嘅人，清心到个地步。后来都扫罗杀要杀佢，佢同我清心嘅唔杀扫罗，因为神都拣选我唔能杀。虽然有机会杀扫罗，佢唔杀，因为清心。神都拣选嘅，我唔可以杀。呢个系清心。另外清心，当然我哋知道嘅故事就系当。喺另一个故事咧，就当后来佢呢个迎接呢个约柜入城嘅时候，呢个跳舞故事，嗰个是另一个清心嘅故事。佢开心，开心就跳舞。咁啲人话：，哇，君王你跳舞唔好，君王有仪态噶嘛，你跳舞跳到咁样，咁佢对佢嚟讲，佢唔系重视人，即系唔系太看重人点睇佢。佢嗰时真系好开心，好想赞美，所以跳舞唔重视，唔系咁在乎你点睇我，你点睇我，你点睇我。最经典的故事在后来大卫作王之后成为一个好的君王，但好的君王都有跌倒的时候，后来他就犯了奸淫人妻子杀人丈夫的罪行，后来都先知责备他之后他悔改之后他写了诗篇52篇，大家看了哪个悔改的诗篇，神啊我做错了，他不单止写诗篇，还将这篇诗篇给诗班来唱，唱什么？唱他自己，是不是？唱这个君王的败坏和悔改。如果一个人要面子会这样做，不会的。哇，这篇东西揭开自己的丑行，但是大卫会。圣经里面大卫神眼中是一个极好的君王，以色列人极尊崇的君王，以色列国旗是大卫之星。大卫是一个清心的君王，因为他不会被俗世的眼光，不会被俗世的价值观，不会被别人的眼光来判，来去阻挡 他对神的心。所以大卫的一生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生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有什么难阻挡我们去见我们的神？是物质，是财富，是一种不满的心，对俗世不满的心，又或是别人社会或者其他弟兄姊妹 嘅一个睇法。弟兄姊妹，让我哋努力学习清心嘅人，清心嘅好处就能够见到神，同心祷告。真爱主百福里面话，清心嘅人有福利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今日我哋发觉喺呢个俗世当中，实有太多嘅事情，让信徒唔能够清心。无论物质嘅试探，或者啲社会上中人与人嘅比较，让我哋仍然系陷入好多嘅混浊当中，唔能够见到神。神让我哋嘅眼睛能够明亮，能够擦干净，我哋能够拨去一啲难阻到我哋见到神嘅障碍，以致我哋既信耶稣，但同时我哋能够真系见到亲近到神，帮助我哋攞去移除好多唔同嘅障碍物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嘅名字祈求，阿门。 让我咧同唱多一首嘅回应诗，一首好简单嘅一首回应诗，让我哋可以记得呢节嘅马太福音嘅金句，国语嚟嘅。清醒的人必然看见他的身，守戒心清的就和站在他身说，我要操见我的身，我要登上耶和华的山，我要举起神的手，我要操见我的神。再写讲，清醒的人必然看见他的神，守戒心清的就和站在他身说，我要操见我的神，我要登上耶和华的山，我要举圣洁的手，我要操见我的神。记唔记到呢首歌？好短嘅两字，我哋再唱一次，然后最尾一次，我哋试下背好吗？清醒的人必然看见他的神，守戒心清的就可站在他身说，我要操见我的神，我要登上耶和华的山，我要抬举圣洁的手，我要操见我的神。准备一次，清醒的人必然看见他的神，必然看见他的神，守节心清的，守节心清就可站在他圣所，就可站在他圣所，我要朝见我的神，我要朝见我要登上耶和华的山，我要登上耶和华，我要举起圣洁的手，圣洁的手，我要操见，我要操见我的神。跟住来是奉献的时间，我们将请两位的司事来到台前面。奉献是基督徒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，在当中如果未认识 我们要为神的时候奉献到传到你身边传开就可以了。